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6。美人鱼是前朝贵族中供人取乐的一种玩意儿，挑选美人养在家中，平日里都跪在屋中角落。若是主人家想要吐痰或者是倒掉废了的茶水，并捏着美人的下巴，让美人的小嘴接住咽下去，便是一种活生生的痰盂。这是将人当作畜生看待，甚至比畜生还要不如，因为太过残忍。而这样的美人性命也一般不会太长，前朝帝王后来便下令废止了。如今傅修仪却要将这个已经废止的法子再一次拿出来用在叶梅身上，而砍掉四肢的美人鱼是美人鱼中最下等的一种，已经失去了美感，只剩可怖。百姓们惧怕这种诡异的东西，定然会加以抨击谩骂，这对于虚荣将自己容貌看重更胜于生命的叶梅来说，是比杀了他更狠的折磨。对于一心想要往上爬的人来说，比他看不起的平民还要低贱，甚至于人都不如。傅修仪果然是很了解他的，所以对付起他来也才是打蛇打七寸，正中红心。曾经名噪一时的梅夫人，在前朝后宫都要人尊着敬着的梅夫人就这么没了。他的出现摒弃和消亡都过于太快了，留下来的只有惊人的美貌和大量的探子这个名声。但是傅修仪呢？叶梅的诅咒一直在应验着，即便他将过错推给叶梅，天下人却仍然像是看个笑话一般的看他。身边有个探子，身为帝王却耽于美色而未曾辨认出来，甚至最后还因此幽州十三经战败，昏君这个名声已经渐渐地从民间开始传开了。百姓们是看不到过程的，他们只看结果。傅修仪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笑话，更糟糕的是，果然如众人预料的一般，大梁得了幽州十三经开始越战越勇，频频旗开得胜，明棋节节败退，惨不忍睹，仿佛之前的胜利都是幻觉一般，大量的实力强的令人觉得心生恐怖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个时候的秦国竟然开始渐渐走起自保的路子，似乎有意要向大梁认输投诚。大梁的矛头如今正是对准明棋一股，傅修仪每日都是焦头烂额，糟糕透顶。战局总是瞬息万变的，大梁得了幽州十三经，以幽州十三经为据点开始反攻，并不选择与秦国对抗，而是先下明棋下手。秦国果然在大梁对明棋发动进攻的时候开始选择明哲保身，甚至于派了使者过来试着谈判，愿意以割地赔款来赔偿。秦国本就在军事方面示弱，这么长久以来战局拖延，已经让秦国国库空虚，赋税取之于民，也让百姓开始渐渐生出乱心。秦国意识到严重，比起亡国来，割地赔款自然算不得什么了。秦国选在这个时候撂挑子，对于明棋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。可是任凭傅修仪软硬兼施，那头的秦国也并不理会，这自然还有谢景行的功劳，给秦国画个饼，让秦国皇帝以为大梁的确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对付秦国，如今只想要拿下明棋。谢景行做得天衣无缝，便是要各个击破，这一手离间计也是被他玩得炉火纯青。 大量的军队很快就打到了明启定京。而陇叶未央宫，显德皇后正在让宫女给人倒酒。这是一场宫宴，却没有那些个文武百官，没有后宫嫔妃，有的只是沈庙、罗坛、永乐帝和显德皇后几人。显德皇后说道， 全当是做家宴了，也算是在千里之外为景行庆功。 一旦谢景行拿下定京城，明启就算真正的尘埃落定。谢景行自然是不会放过秦国的，斩草要除根，一劳永逸才是上上之策。没有了明启做支援的秦国，也不过是强弩之末。谢景行之前拖了这么久的战局，到现在发力也不过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再过不了多久，这漫长又残酷的战争便要结束了。到那时，四海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也才真真正正的算是实现了众人的心愿。 小表妹，你喝这个。 罗坛把梅汁放到沈庙面前，托腮看着沈庙的小腹说， 太医说了，大约再过两个月就要分娩，也不知是小侄儿还是小侄女。 沈庙垂眸，唇角一扬，安静得很，大约是个小姑娘。 那也说不定。 显德皇后笑道， 也有小子安静，姑娘调皮的。不过等景行回来后，都发现自己做爹了，也不知会怎么闹上一场。 沈庙想想那时候的场景，也不觉头疼。如果谢景行知道自己瞒了他这么久，定然是要闹脾气的。不过且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正说着，永乐帝自外头进来了。沈庙和永乐帝见的面不多，永乐帝大约仍是不喜欢他的，每次见着他的态度也不怎么样。不过近来因为他肚子中的孩子倒是缓和了许多，也许有显德皇后在劝着的缘故，偶尔得了些什么补身子的药材还会让人送过来。罗坛有些害怕永乐帝的，立刻正襟危坐起来。四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罗坛有些窘迫，沈庙还好，永乐帝神情冷淡，倒是只有显德皇后是最高兴的。他说， 景行这一回可算是立了大功，等班师回朝，定也要好好嘉奖一番。本宫瞧着便给亲王妃一个诰命得了，他们亲王府里什么都不缺，得个诰命也算是好的。 永乐帝顿了顿，嗯了一声。显得皇后又问道， 你觉得好不好 啊？沈庙怔住了，这能怎么回答？说好显然永乐帝是不高兴的，说不好这不是当众打了显得皇后的脸吗？这帝后二人委实有趣，出这么个难题给他。沈庙就笑道，这些还是等殿下回来后再说吧。 也是。 显德皇后就点头， 也许她自己有别的主意也说不定。 说着又看向罗坛， 这罗姑娘这头等高阳回来，本宫与你们赐婚可好？ 罗坛差点没被自己嘴巴里的糕点噎着，若是旁人他便早就说回去了，不过对方是皇后，便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沈庙。沈庙忍笑说道，娘娘，这些都不急的，还是等高公子回来再说，万一高公子也有别的主意呢。罗坛听沈庙帮他说话，将将才松了口气。听完沈庙说的话后又不是滋味，这是什么话，好像高阳还看不上他似的。他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还是小春城罗家的千金。不对，为何要比较呢？他本来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嘛。永乐帝看了显德皇后一眼，沉声道， 吃饭。 显德皇后嗔怪道， 都说是家宴了，随意些，这么严肃做什么？ 自从谢景行频频传来捷报，朝廷中的大臣几乎都安分下来， 似乎都看清楚了年轻帝王的野心和手腕。便是谢家虽然只有这两兄弟，可是两兄弟都不是善茬，一个善于平衡朝野，一个善于扩张征战，对于君主怀着敬畏之心，朝廷也就安静多了。便是连批评指责永乐帝无后的折子近来都是寥寥无几，显得皇后难得过一段这样平静的日子，和永乐帝的感情倒是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似乎从前那种相敬如宾的帝后开始渐渐变成了一对寻常夫妻。永乐帝是个极有原则的人，从前显德皇后做什么都是规规矩矩的来，这段日子显德皇后偶尔也会做些任性的举动，永乐帝呢也纵着她，虽然不腻却也是很难得了。都说旁观者最清，沈妙觉得永乐帝对显德皇后也是很有情意的，好似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等谢景行归来，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都能这么幸福下去。显德皇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又说 啊，明日要去挖去年我埋在梅树下的两坛雪酿，开坛之后大约很香，皇上也与我一道去吧，恰好将今年的也埋进去，亲王妃和罗姑娘也一道过来，待挖出来后傍晚的时候咱们去翠湖亭赏荷花，也好尝尝雪酿。 罗坛贪嘴自然高兴地应了，沈妙也点点头，倒是永乐帝似乎有些无奈，显得皇后只在煮茶和酿酒仪式上很有兴头，一高兴起来就像个小孩子一般，不过最后他却还是点了点头。显得皇后见状就满意得很，继续边吃边和沈妙说着一些趣事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